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2018年的9月10号，今天是第34个教师节。首先呢，周准在10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祝所有的教师们节日快乐，桃李芬芳，年华不老。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职业哈，它可以答疑解惑，可以伴我们很多很多成长的经历。希望在收音机那端的学生的朋友，或者老师的朋友们，学生呢要祝老师节日快乐，老师呢要注意身体健康。欢迎你在22:03:50来到10点大陆机，来看我，来听我，来听看10点大陆机。今天呢是周一的固定环节，岁月留声机。你们可以听得出来我的音色有一点疲惫吗？因为周末的时候呢去到了一个山花烂漫的地方，然后呢就觉得有一点点对花粉的过敏啊，之后就这样了。一定要注意秋天的这样一个时节，花粉浓度还是很高的，然后就不停的啊起打喷嚏，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分享好的音乐，亚洲乐坛那些动人的夜里会发光的声音。如果你喜欢其中的某位歌手，或者某位歌手的某一首歌曲，我真诚的希望你通过点赞的方式，留言的方式来说一说，你听到这首歌是在什么时间段，你听到之后内心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真的想跟我沟通的话，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就是默默的听歌潜水。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听歌就好了， 我们彼此吧。你如果想跟我聊天，就告诉我你在听我看我的直播。今天我们又开会了，开会的时候又有一个数据告诉我说，除了在花椒可以看我的直播，真的大家，我推荐大家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赶紧加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好不好，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十点打卤机的那个视频的直播间，在那里看我，点一下之后，哪怕你习惯用花椒看，你点一下看到我之后再去花椒呢，我的天哪，我真的是祈求大家 No 不是祈求，希望用各种方式看到十点打卤机。岁月留声机，十点打卤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重合。我作为一个喜欢音乐的主持人 DJ， 我有必要有责任在夜晚推荐一些适合夜晚来听的歌曲，有年代的感的歌曲，送上真诚的音符和律动。好音乐是什么呢？好音乐除了让我们的身心能够躲起来，还有就是让我们回到那个固定的时间节点，去回味那段难得的回不去的人生。记得有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呢，那个他有两个字的一个名字，其中最后那个名，姓和名，那个名字在出版发行的时候竟然被搞错，于是曹方在发行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是2003年黑色香水那张专辑，所有的名字应该是方块的方，全被印刷成了芬芳的芳。于是大家记住，03年有一个叫曹芳的民谣歌手发了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叫做黑色香水，而这个芳是芬芳的芳。那在第二张专辑之后，应该叫做芬芳的芳，改到了曹方的方，就是现在我们了解的方块的曹方啊。05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滴答》和《我不在乎》之后，就把曹方改成了现在的方块的方。北京傻妞说：“准哥哥，再说一遍公众号，马上去。”我就喜欢这样的听友，特别支持我的数据的部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个大数据充斥的时代，虽然节目的质量很好，但是有数据说话。花椒有很多的朋友，我也希望大家通过关爱青年计划这个窗口看到我，我的数据也会上去，会对节目有利，你们懂吗？我希望你们能够懂得。好，我告诉北京傻妞，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好了，我们回到曹方的音乐当中，谢谢你北京傻妞，真棒。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黑色香水应该是同名的主打的专辑的名字。我今天选了一首很好听的歌，这首歌曲应该算是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了。2003年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2013年我刚刚大四还是大学毕业，我真的记不得了我不在意我的年龄，一个男子在意年龄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内涵还在经历的事情。透明对白，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就像一个女子在一个非常自我的空间里自言自语的感觉，非常的微妙。那有请第一张专辑被写错名字的曹方带来的这首透明的对白。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刚那首歌来自于2013年的曹方啊，虽然之后大家接受了曹方是方块的方，但是第一张专辑问世的时候，黑色香水我们一直叫它曹方啊。不管怎样，我们记住的这个好听的音色啊，曹方的黑色香水，当当那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透明对白》。就像是一个女生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里自言自语，有一点点暧昧，有一点点粉色，有一点点让我们的引人入胜的感觉。我刚刚说过，在周末的时候我去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青岛的崂山，青山渔村非常的漂亮，你远处看它就像东欧的很多国家，远处是海，周围是绿树成荫的森林，然后会有刷的红颜色房顶的屋子。同城的朋友当中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朋友，我不太知道怎么定义这个朋友的意思哈。但比如说在忙碌的工作节奏当中，我们能够有一次两次三次出行的机会，就会成为朋友。当然朋友是用心去相处的。其中就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非常感性，他也是喜欢游山玩水的那一类朋友了，他也非常喜欢用文字记录人生。就是在这几天的相处过程中，我发现他脑袋的想法很多，思绪有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感受，不管是来自于工作的还是来自于生活的。他有一点点我怎么看他那几天的状态呢，就像是满腹心事不知道向谁说的感觉。我就想送给他一首歌，这首歌是2002年林志炫自己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只为你唱。当然这首歌不是只为他唱，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是林志炫先生写给他的歌迷的，而这首歌也不是林志炫先生主动去创作的，是在他的做梦之后记录下来的旋律，然后呢就带给他经常合作的作词人楼南卫先生，他们一拍即合 写出的这首歌。2002年那张专辑应该叫做《时间的味道》，这首歌里有，这首 专辑当中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有意识有这个责任推荐给大家，像比如说《往事皆过》呀，如果没有遇见你啊，这首歌我都在节目当中放过。而今天晚上推荐的这首2002年的作品呢，也是让我印象蛮深的一首歌。人生都有很多复杂的时候，比如说工作的、情感的、自己的、朋友的，我们分身乏术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辛苦，有点累，也不知道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去表达给朋友。于是我希望那个朋友瑞瑞，或者跟他有相似经历的现在这个阶段人生阶段的朋友，好好的去享受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也许我想的比较多，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么想，但是我还是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To be a better man， 这首歌我也推荐给大家来听。那有请非常厉害的2002年那张专辑当中我喜欢的歌曲啊，叫做《只为你唱》。我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它的编曲也是充满了那个年代的味道，前奏长达40秒。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一首歌曲前奏长达40秒，你是不是有这个忍耐力去听完这首歌？很显然很多人说 no， 但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往事一幕一幕绕在心头，那些悲欢离合会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个夜晚，9月10号的夜晚，有请林志炫，是只对你唱。 原谅我不懂包装，让话语甜如蜜糖。原谅我不会假装，呵护你喜乐和悲伤。多心疼你的坚强，亏欠你柔软心肠。把感触说尽也只短情长， 音乐并不仅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诗。音乐思想家所表达出的高尚的情感呢，这些情感必须符合人类逻辑的规律，它是人们所感觉理解表现东西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听音乐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自己的经验印象和知识的积累去补充，这些都不是我讲的话，都是一些有分量的人讲出来的话，但是极其的有道理。希望在音乐当中找到另外一个自己。 这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只为你而唱，用我最温柔的力量唱出万转激昂。有些歌陪我成长，多少次红了眼眶。有些人怎么能忘，闭上眼就自然回想。无论在什么地方，但愿他也能同样触动你心底最深的地方。每个受伤孤单的灵魂可以释放。 受伤孤单的灵魂可以释放。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刚那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的演绎，2002年的时候那张专辑《时间的味道》，我个人非常的推崇，是我听过林志炫所有专辑当中我认为最经典的一张，而且这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除了这个《时间的味道》这首歌，还有就像比如说《往事借过》呀，还有《如果不是因为你》和刚刚那首啊，《只为你唱》。我们在城市的生活里有很多交集的部分，在交集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孤独的时候，就像这首歌里让每个孤独的寂寞的脆弱的灵魂得以释放，我们会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找到这样的状态。有时候一个人待久了会很封闭，需要跟朋友接触，有时候呢跟朋友相聚多了之后又希望一个人安静安静，这就是人生当中很矛盾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处理这些事情， To be a better man、哦、那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厉害了，他真的是1996年在我国香港就有四大天王当中最会唱歌的一位歌手，而且他有很多坊间的有意思的事情哈。因为我是 DJ 也会接触一些音乐的朋友，大家都说张学友先生是那种真的是在平常生活当中特别神经质，打引号的那种神经质的朋友、啊、特别开心，特别无厘头鬼马那种感觉，就是有了这样的情绪，他在演绎快歌深情款款的歌曲，撩人心扉的音色的时候才能诠释出来。我觉得一个演员歌手或者任何从事艺术行当的朋友必须有神经质的特质，人来疯的特质。但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二十年功，这个是永远不会骗人的，只要你一张嘴，我们那些用心听音乐的朋友就能听得出他用了多少功力在演唱和音乐方面，对吗？这首歌呢有了很多很久很久的年头啊，很多的朋友会在 KTV 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一开始就是无旋律的伴奏啊。1994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1994年这张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其中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经常会在大家玩扑克的时候听到，对不对？你快点儿啊，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动听，而且极其的动人。在1994年这首歌也获得了香港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如果你在 KTV 一个人唱过这首歌，如果你在 KTV 你唱这首歌之后大家都有所动容，如果你在 KTV 唱歌的时候有很多人默默地在给你鼓掌看着你唱，我希望你记住那些场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学友先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

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卤机 To be a better man。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1994年的专辑《这个冬天不太冷》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很多的男生80后70后90后也许都在一直唱这首歌。确实那个年代的惺惺相惜的感觉很浓郁。现在我说一下我自己对现代音乐的感受啊。就比如说我了解的音乐的故事当中，你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然后你被一个唱片的公司的制作人或者星探或者策划部门的人看到之后呢，先推荐到那个唱片部，也许这个企划部华北大区的总监看到这个人的照片之后要听听这个小样，然后有幸的去他的 live 的现场演出的这个地方看看他的演出，听听看 OK 来我们唱片公司，这个时候呢他才可以帮那些所谓的应该都不要所谓的真正的音乐的朋友，作词作曲人编曲人 producer 去干1到3年的实习工作，才有机会接触到歌词，接触到进棚监棚，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上前台。我觉得那个时候是 step by step 渐进的。现在的歌手参加一个比赛就发专辑了，而且是速度的。我觉得音乐还是细水长流好一点，除了天赋，除了大众的造势，还有静下心来的部分，打引号我们要闭门造车才对。今天晚上呢第四首推荐给你的歌曲呢也是在2002年啊，2002年真的还是很有意思的一年，有很多好的专辑好的声音。我个人记得在1998年一部电视剧将爱情经营到底，真的还让我觉得内地的音乐的制作水准以及电视剧制作水准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谢谢一白先生，谢谢小柯先生，谢谢所有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出演各个角色现在依然叫得上名字的廖凡、徐静蕾、李亚鹏等等这些人，还有李雪冰，对不对？那个叫什么雪冰来着？那个演角色忘记了。Anyway， 我记得谢雨欣唱那首谁的时候呢，我还在琴房弹过这首歌。这首歌真的不难弹，哆西拉嗦，然后非常好的小调的音阶的一些训练，还有小调的一些和弦的配搭。在2002年，小柯重新演绎这首歌之后，我会觉得又是一种男子唱谁的味道。而且02年这张专辑叫2002小柯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里边的所有的歌曲都集中展示了小柯音乐的才华，特别是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结合之后迸发出来神奇的力量的时候，我也诚意给推荐大家在今天晚上9月10号听听2002年小柯发行这张专辑叫做小柯2002的其中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谁？ 会想到很多熟悉的场景啊，咖啡馆、图书馆、热恋的人们，失去热恋之后，孤单的身影，循环往复的情爱故事。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 这问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心底的答案，对吧？ 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 灯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时间来到了22:41，过得很快啊。听这些华语乐坛经典的音乐制作人、演唱者、词曲作者这种火花四溅，创造出优秀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些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收听、下载、购买正版的唱片，都希望支持正版的唱片啊。但是你可以在十点大陆机的夜间直播当中，用一个非常好的音质听到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也是我的初衷。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接下来呢，这个音乐作品呢呈现出来的还真的是我对他很惋惜的部分啊。我觉得黄义达一直呈现给我就是那种忧郁的黄义达。黄义达的音乐呢有劲爆的摇滚 rock 的形式，也有非常在 soft 摇滚当中送出很多简简单单风格的部分的陈述。时间又来到了2005年6月3号那天，黄义达先生推出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79年的黄义达现在也真的没有那么的苍老，可是我们已经看不到黄义达的身影。作为他的那个年代的喜欢的，真的我喜欢他的音乐，很期待他再次出现，也许也只是一份期待吧。05年的时候呢，发表专辑《专属密码》，第二张个人专辑，而且同名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那个女孩对我说》，那女孩对我说是获得了第三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台的台湾地区十大金曲奖，实至名归。那首 MTV 的作品也非常的好看。那么接下来呢，在十点大陆机22:43的这样一个时间桥段当中，我要送出黄义达先生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目击者》，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歌。如果你怀念黄义达，请在我的节目当中为他点赞吧，一个值得好好推销的动听的声音。 捷运站前，冷冰冰马路边，看着他为他戴项链，听着你送我的音乐。我爱你的那几年，那是几岁的雨天，却刮着风的今夜。走吧，两个人能爱多远，是你让我目击爱情来了，然后看见分手的夏天。好吧，往我心中射一箭，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很久以前。 黄义达的音色当中有难得的天生忧郁的部分，这个忧郁不是做作能装出来的，是经过了生活经历才能演绎出来的好声音。 我敲着地平线，命运答非所问的脸，让我感觉有些晕眩。他正在他左边，这一秒钟他笑得很甜。的那几年，那是几岁的雨天， 这刮着风的今夜。走吧，两个人能爱多远，穿上你的毛衣穿过世界，看着那封信变成碎片。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想很久以前。爱上你又很透，这种思念谁爱过谁，谁又吻过谁的昨天，于是我们目送爱的嘴脸渐渐地走远，慢慢看不见。 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时间来到22:49，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依然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进场收听收看十点达录机，这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这个节目是我今年2018年深夜一档直播节目，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在电台等待各位。在我国在华语流行乐坛啊，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呢有很多音乐级的朋友，而且他每次在现场唱歌的时候几乎都是演唱会的水准，而且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故事都跟幸福关联在他的身边。时间又慢慢的倒回到了1991年，我想在那个卡带兴盛的年代里，在那个 Walkman 兴盛年代当中，你一定有一张周华健先生的卡带或者 CD 的这样一个收藏。周华健永远是微笑，永远是那么的洋气阳光啊！在1991年那张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你现在还好吗，你看现在来看这句话问的还是那么的有内容有故事，就像忽然有一个人在你的微信的私聊当中说一句你现在还好吗，诶，这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一定这个人认识你，了解你，参与过你过去的某一段人生，并且跟你发生了某一段的故事的剧情的演绎。你现在还好吗？这是我想告诉很多很多朋友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节奏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最合适的与生活当中出现的人和事相处的关系， 我希望是融洽的。现在听这首歌曲，编曲也极其的先进，极其的有自己的意识和理念。那我们掌声有请啊，华语乐坛最优秀的十大唱将男生之一的周华健先生，1991年，让我欢喜让我忧，好听的歌曲用这种方式演绎出来，轻松惬意，听听贝斯的弹拨的声音，就充满了高级的感觉，送给你们。 你的世界距离我遥远，我的爱情你放在一边，不知不觉回忆取代这一切，爱的再深已是从前，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担的是不是你拥有？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还是那么苦苦执着？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 这首歌曲呢，充满了贝斯精彩的 solo 的部分，以及爵士乐以及 fusion 的精彩的结合。音乐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奔放的。如果这个旋律换成一个非常舒适的流行音乐的配搭和编制的话，一样好听。好音乐就是有独特神奇的魅力。如果你懂音乐的组合、分类、配搭、编制的话，乐在其中哦。 你的梦想，我不在。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希望同一类人说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备，也没有任何的多想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说话方式。我希望话筒那端视频那端的朋友，每天晚上来到十点大陆机，特别是周一的环节当中，就像来到了一个唱片店，你熟悉的一家唱片店，你可以点杯咖啡和点杯酒精饮料，点点小食，坐在这边静静地看到我来为你介绍好听的音乐。今天这首歌来自于还真是前辈级的人物哈，也算是同样有身份主持人身份的雷光夏。雷光夏呢，1968年出生在我国台湾的，一 应该是一个年纪比我长很多的同行，他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他也是很文艺的一种创作。时间来到2006年的时候，他推出第五张个人专辑，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的封面，充满了文艺的气息以及黑暗的风格，叫做《黑暗之光》。那《黑暗之光》是同名主打歌曲。今天晚上呢，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非常好听的《清晨旅行》。不管你在清晨、午后、夜晚、深夜踏上旅途或者归途的时候，都希望你把所有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抛之九霄云外。我也推荐你听一首歌，莫文蔚的《境外》，那个歌曲写的也是非常适合旅途当中人来欣赏，还有《时间的飞人》。好了，今天晚上我所有的推荐就是这些了，希望我的推荐能够让你的播放器里又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声音。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我是永远真挚走心的周准，也希望你不要忘记来的夜歌。 Love is love， 祝你晚安，明晚再见，拜拜亲爱的朋友。